想着你入眠，就算让我选一万个女人问我都爱你哪一点，世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实现对你的爱恋。 却更寂寞，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

跳，到此都是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到此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感人别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听慢歌， 一 一个分岔，路的尽头是悬崖，跌进了牵挂，再无法自拔，提不到回答，心困在一个关卡，夜的尽头是挣扎，墙角的沙发，你泪如雨下，哭着说过去的全都忘了吧，回忆的旧伤疤，每分每秒复发，你要我笑着送你离开，我的痛却无法包扎，回忆的旧伤疤，任凭思念生根发芽，撕开伤口让我的泪流成沙。沙发，你泪如雨下，哭着说过去的全都忘了吧，回忆的旧伤疤，每分每秒不发，你要我笑着送你离开，我的痛却无法包扎，回忆伤口，让我的泪流成沙。 属于他自己。Oh, hey.

猪来喝，猪来喝，猪来喝，哎哦。 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你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Oh,

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乱说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生头发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你随随念口里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你是小鬼，只要你能飞就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小小年纪减了什么肥？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穿的老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更快乐的去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乱说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 every mile. Oh, I'll try and trees every mile. 我的爱像纯真小孩。Trees every mile. Oh, I'll try and trees every mile.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

歌也有春天。 上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

改变，梦已不想念。 再回首，愿这段归途。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

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受污染物排放和不利气象条件影响，这两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了中至重度污染过程，其中北京、天津、山西部分城市、豫北地区和太行山沿线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出现重度污染。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为进一步加强住宅平房管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出台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上住宅平房销售管理的通知，将住宅平房纳入本市限购范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日前通报，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市属高校疏解项目已经启动，北京二中、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理工附中四所名校已进驻通州办学，另有十所名校在积极筹备中。目前我国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2016年年报已经披露完毕，五大行净利润合计为9000多亿元，利息收入是盈利的重要来源，但受息差收窄等因素影响，五大行的利息净收入均有所下滑。 爱情，我难以抗拒。 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很洒脱的一首歌曲。真正的放弃一个人其实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也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即便路上碰见了也可以给他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在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也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而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段路只能陪你到这里了。这就是爱情。听到薛之谦的歌曲《一半》。 别委屈了人才，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也别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看，歌唱幼稚耳朵嘲笑你多难过，你越反驳越像示弱，请别再招惹我。我可以为我们的散承担一半，可我偏要摧毁所有的好感，看上去能孤独得很圆满。我做作的表情让自己很难看，可感情这玩意儿怎么计算？别两难，嘿，晚安。少了有点不甘，但多了太烦。啦啦啦啦啦。有几句新鲜感，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着岸，冷眼旁观最后一段对白还有点烂。你可散不用承担，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想赠品附送完人群涣散，心很酸写不完，用情歌刁难。

代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日常用车中，我们可能会偶尔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面对这些奇怪的现象，我们切不可大意，这些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想引诱你的圈套。当我们遇到这几种情况时，一定要格外小心警惕，并且及时做好防范措施。去停车场取车时，如果你发现副驾驶侧的后车车门的门把手里塞着一枚硬币，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取下来，同时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如果你没有及时把硬币取下来，在启动车子挂入 D 档后，其他门都会自动落锁，但被硬币卡着的车门是不会锁上的，因此很有可能会有人突然拉开车门钻入车中，然后用匕首抵着你的脖子，又或者一路尾随你的车，等你到达了目的地锁完车离去之后，他再打开塞着硬币的后车门，对你的车实施盗窃。另外还有一招，通常针对女性车主较多，不法分子会在后挡风玻璃上贴张纸，当车主着车后准备离开时，发现后挡风玻璃上贴着纸，往往出于好奇就会下车撕掉那张看一看。就在你下车撕纸时，埋伏在周围的不法分子会伺机上车，偷走你车内的财物，甚至是你的车。取车时，如果你发现车玻璃有被别人擦过的痕迹，一定要提高警惕，很有可能你车内的情况已经被不法分子观察过了。如果恰好车内有贵重物品，或者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贵重物品的东西，一定要及时取走，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不法分子就会砸开你的车窗，抢走车内物品。在一些僻静的偏远路段，如果发现前方有树枝、大石块或凳子等障碍物拦路时，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这是自然形成的，或者是孩子们的恶作剧，这些很可能都是不法分子设计的陷阱。等你下车视察或清理障碍物时，不法分子便会对你进行抢劫或者直接偷车。所以在人少地偏的地方，遇到障碍物拦路时，不要轻易下车，通过观察确定周边无人时再下车清理障碍物，如果不能确定，最好另外选一条道路绕过去。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多留个心眼，识破这些早期的征兆，防止车辆及财物被盗。 这幸福的每一秒钟多残忍，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拥抱

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